自己，拉远我们的距离，自己擦干泪滴，不回头转身离去，是命运的结局，还是下一张序曲？看着天灯缓缓的升起，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

你期间从来没变脸过。 总结点说，什么也别说，哪怕沉默都是个，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 越长大越孤单，

好的休息。我算什么东西，让你回来又回去？到底是谁付出的不够彻底？如果一切可以时光倒影，可不可以让你我回到过去？乱了，我真的乱了，怎会是这样？说不离就不离，乱了，我真的乱了，怎会是这样？说放弃就放弃。

桃花朵朵好。 见不到你回来， 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